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了酿酒业鼻祖和酒中仙刘伶的故事。其实这酒不光是文人墨客喜欢，君临天下的帝王当中也有不少酒中仙。您比如宋真宗，这位皇上就爱喝酒啊，不仅爱喝酒，而且据说宋真宗这酒量可以称得上是海量啊。满朝文武大臣喝不过一个皇上。自古以来，这美酒和帝王之间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。望远了不说，商纣王有酒池肉林，汉高祖刘邦有醉斩白蛇，往近了说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更是经典。民间还流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和杜康之间有一段神奇的传说。凉风好月花开满庭，对酒当歌舒畅我情，清浊漫饮杯盏相送，琼浆玉液千古留香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十一假期之美酒醉风流第二集。在杜康河东岸有一座杜康庙，相传这座庙啊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杜康修建的。这东汉开国帝王刘秀为什么要给酿酒业的祖师爷建庙呢？话说西汉末年，王莽篡权建立了新朝，开始对汉朝宗室后裔展开追杀。当时刘秀年仅12岁，他从叔父家里逃跑出来，想要奔南阳寻找汉室老臣，他要屯兵聚将，推翻王莽的江山。王莽一听，一个小毛崽子，你还想恢复汉室江山？你做梦呢！当即派出一员将领叫苏宪，带着人马就追杀刘秀，他要斩草除根呢。这刘秀您别看是逃命，他不慌乱，一边跑一边打听去南阳有没有近道，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终于这刘秀得知从这儿往东经过汝州，这是去南阳的近路。刘秀听完了是快马加鞭，不分昼夜就往东跑。赶等跑到杜康村的时候，只听闻身后人喊马叫，刘秀回头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坏了。但见后头尘土飞扬啊，这苏宪带着人马叫嚣着，眼瞅着追兵就杀上来了。刘秀左看右看，太不巧了，这儿正好是村子边上，连间房子都没有啊，前不能躲后不能藏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刘秀心里边只能默念着，老天爷保佑你，救救我吧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刘秀忽然听见一阵咳嗽声，往前一看，但见路边一棵老桑树底下坐着一个老翁。这老翁是一身道袍，白发银须，面前摆着一个小酒摊儿。刘秀总算是看见人影了，他快跑两步，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卖酒老翁的面前，一磕头，爷爷救命啊，这官兵在后头追我呢。这卖酒老翁一点不惊慌，微微一笑，捋着一把银白的胡子，哈哈，那好吧，你就躲在我身后吧。刘秀一听有点犯愣，心说我怎么也是一半的小子，10来岁了，您一个单身老汉，我藏您身后头不等于没藏吗？更何况您老人家还是坐着。这卖酒的老翁一看刘秀站在原地犹豫不决，当时伸手把这袍子后襟一撩， 那意思啊，你藏到我这袍子后襟里头来。这刘秀左右看看，实在是没有遮挡了，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一猫腰就钻进去了。这个时候苏宪带着兵马就追到了酒摊这儿了。刘秀躲在袍子里边，就听见这苏宪没好气儿的问老头，刚才跑过去那小孩哪去了？卖酒老翁不慌不忙地回答，什么小孩啊，我没看见。这苏宪一咧嘴，呀呵，我说老头，你眼睛瞎了怎么着啊？刚才我分明看见那小孩奔你这儿跑过来了，你怎么说没看见呢？卖酒老翁环顾四周，然后看看苏宪，你们看我这地方东没房子西边没屋，就我这么一个小小的酒摊儿，你说真有个孩子他能躲哪儿去？这苏宪左右看看，还真是周围是十分空旷，可是刚才明明看见刘秀奔这儿跑过来了，难道说这孩子还能长翅膀飞喽？苏宪一瞪眼，小酒摊儿，哼，酒摊儿也得搜，来人给我搜。苏宪的手下都无奈了，心说一小酒摊儿，一共一张桌子两坛子酒，一眼都能看穿喽，那还用搜啊？可是长官已经下令了，这伙人只好过来装模作样的搜了一下，最后禀报将军，什么也没搜着。这苏宪当然知道酒摊底下没什么了，可他不甘心呢，就围着这个卖酒的老翁转了一圈。忽然苏宪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，老头，哎，你给我站起来。这刘秀可躲在老头袍子里呢，一听苏宪这句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完了，只要这老头一站起来，我可就暴露了。卖酒老翁闻听此言没说话，双手摁在膝盖上了，用力这么一撑，慢慢的把身子可就站直了。就在这卖酒老翁起身的一瞬间，刘秀当时急中生智啊，有了，学着猴子爬树，用两只胳膊捧一下就抱住卖酒老翁这腰了。结果这老头一起身把刘秀也给吊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刘秀觉得似乎这卖酒老翁身材还特别魁梧，跟他一比自己真像是大树上的一只猴子呀。这苏宪看老头站起身来又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异样，苏宪一挥手，老头来走几步让我看看。这卖酒老翁往前走了几步还是没怎么着，苏宪挠着脑袋纳闷啊，嘿，邪性了啊，难不成这小孩能上天入地？哪儿去了？卖酒老翁这个时候把话茬接过来了，将军，一个小孩子有什么要紧的，值当着这么兴师动众啊？苏宪一瞪眼，老家伙懂什么呀你？这小孩是一般人吗？那是刘家的后代，是当今皇上的心腹大患。我告诉你啊，皇上可悬赏了，谁能捉住这个小孩刘秀，赏给他万两黄金。怎么，你没看见榜文呢？这卖酒老翁闻听此言忽然笑了，哦，哈哈，原来如此啊，这么说老夫我可要发大财了。刘秀这会儿可在袍子里边抱着老头的腰呢，一听这话大吃一惊，哎呀不好，这老头要出卖我呀。这个时候就听苏宪在外头连忙问，老头你看见那小孩了？卖酒老翁一捋胡子，不错，我看见了。苏宪这会儿是大喜过望啊，好，只要你能抓住刘秀，我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，快说这小孩在哪儿。这个时候这刘秀恨得牙根都快咬碎了，心里暗自骂道，篡权者王莽老贼，灭我刘氏者卖酒老头啊，你们这两个黑心之人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饶不了你们，只恨我现在手里没刀，要不然呢我捅老头一刀我先泄泄愤。这个时候就听苏宪又问，老头你倒是快说呀，小孩在哪儿啊？ 卖酒老翁摇头晃脑，哎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。苏宪闻听此言，看看属下，几个人大眼瞪小眼的，哪有刘秀的影子呀？不是，老头，你刚才说他在哪儿？什么天边眼前的？这刘秀啊，这会儿吓得嘴也张开了，憋着劲儿没敢出声。这个时候，只见卖酒老翁指着苏宪手下一小兵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刘秀吗？这一指啊，那个士兵果然变成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这长相跟刘秀一模一样。苏宪一看，好啊，我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感情你混进我的队伍里来了，来给我捆喽。这士兵哪答应啊，俩腿一软就跪地下了，将军将军您看清楚了，我是您的士兵王小虎啊，将军将军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会儿追兵谁听这个呀，当即围上来，三下五除二，五花大绑捆好了。外边这动静听得刘秀在袍子里头直犯糊涂，听着好像是把我给捆了，可我分明在这好好的呀，外边捆的这位是谁呀？这苏宪看见大功告成，走过来拍拍老头肩膀，行啊老头，立下大功了，你走吧，跟我一块儿进京请赏去。这卖酒老头微微一笑，好啊，捉到刘秀将军高兴，我也高兴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正好有酒，来，我请大伙喝一杯，给大伙庆祝庆祝。这苏宪抓住刘秀，心里边高兴啊，这个时候兴致也来了，好好，来来来，都围过来，每人都有份啊。这卖酒老翁呢，把酒碗排开了，一碗一碗的倒。这些追兵一尝，嘿，这酒不错，浓香甘醇，回味无穷，你一碗我一碗就抢开了。没多大一会儿功夫，这帮人喝的是酩酊大醉，一个个全都倒地下了，不省人事。这个时候苏宪才猛然发觉，打一开始这老头就用同一个酒壶给我们斟酒，这一碗接一碗的，好像这壶里的酒总也倒不完。苏宪大吃一惊，正想问问是怎么回事，忘起一站身，只觉得嗡一下子天旋地转，头重脚轻也栽过去了。这个时候卖酒老翁撩起了金袍，小王千岁请出来吧。刘秀打老翁的袍子里边钻出来一看，这会儿追兵都躺在地下已经睡着了，只有一个被捆着的还站着呢。再仔细一瞅，哎呦，你还别说，这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刘秀也惊着了，这卖酒老翁笑了笑，呵呵，小王千岁不必惊慌，没有他我也救不了你。说着这老翁拿手一指假刘秀，这假刘秀又变成了原来那个士兵。卖酒老翁拿起酒壶往这小士兵嘴里一倒，几乎在一瞬间，这小兵啊也烂醉如泥了。刘秀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是遇上高人了，他连忙撩袍跪倒在地，老人家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卖酒老翁把刘秀搀扶起来，哎，小王千岁不必客气不必客气，来千岁您也喝上一杯吧。说完老翁端起一碗酒送到刘秀手里。刘秀刚才啊见识过这酒的威力，赶紧摆手，啊，我不敢喝，万一我醉了我可就……不等刘秀说完，卖酒老翁已经是合不拢嘴了，哈哈哈，小王千岁，您喝的这杯是提神壮胆酒，放心吧，等他们醒过来，您已经过了汝州，快到南阳地界了，他们再也追不上您了。救命恩人一番好意，这刘秀也不好回绝，只好接过酒碗，好，多谢爷爷恩典，我刘秀将一辈子牢记在心。说完刘秀把这碗酒一饮而尽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精神倍增，他不由得夸赞，哎呀，这酒真好喝呀。卖酒老翁笑得更开心了。刘秀放下酒碗，请问爷爷您尊姓大名啊，往后我也好登门拜谢。这卖酒老翁一指刘秀身后，你看看 那上头不是写着呢吗？刘秀转过身来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再回头，这卖酒老翁不见了。老桑树底下显出了一座寺庙，这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杜康祠。再看庙里，卖酒的老翁正坐在神坛之上冲他笑呢。刘秀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感情刚才救我的是酒仙呐。他急忙跪倒拜了三拜，等我灭了王莽，恢复汉室大业，定要给酒仙您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拜完之后，刘秀骑上战马直奔南阳而去。后来刘秀当了皇上，他果真派人在杜康村边上修了一座杜康庙，来报答酒仙的救命之恩。光武帝刘秀这段传奇故事虽然是民间传说，可是由此也能看出来老百姓对他有多么的爱戴。接下来这位帝王和美酒的故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，可是这个比起民间传说来精彩程度毫不逊色。话说五代十国时期，这期间有个小小的闽王朝，这个王朝只存在了47年。您别瞅这朝代年头短，可它上演的内容啊，跟那些大朝代一样精彩。公元939年，王延熙发动了一场宫廷事变，踩着遍地的鲜血坐上了皇帝宝座。登基之后，王延熙自称叫大闽皇，您听这名跟虫子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蚂蚱的亲戚呢。这大闽皇啊是个酒鬼，还讨了一个酒鬼老婆立为皇后。这两口子每天琢磨的不是如何处理朝政，而是整天泡在酒缸里。有一回这皇上宴请大臣，在宫里摆了10几桌的酒宴呢，准备好了美酒，想试探一下这些大臣的酒量。酒席之上，只见皇上皇后两口子一唱一和，你赏一杯我敬一杯，挨着个的击破，不出一个时辰，大臣们都钻到桌子底下睡觉去了。这两口子一看一屋子人，只有他们两个还坐在椅子上屹立不倒，这叫一个得意呀。 皇上，您的酒量真是大如海呀，您看看这些大臣全都倒下去了，真没用。 皇上打着酒嗝嘿嘿傻乐，突然从另一张桌子上边传来一个声音，臣敬陛下和皇后一杯。皇上吓得一激灵，这酒醒了一半，刚才不是没人了吗？这是谁说话呢？仔细定睛观瞧，原来旁边这张桌子上边还坐着一个人，只是身材矮小海拔低，刚才喝得迷迷糊糊的没看见。这人谁呀？这个人是翰林学士周维岳，看他那样子倍儿清醒，一点喝醉的样都没有。皇上觉得纳闷啊，这文武百官大的小的都被我灌醉了，为什么唯独这周维岳不醉呢？他是个书呆子，按说应该喝不了几杯呀。一歪头，皇上看见身边站着一太监，随口就问，你说这周维岳身材矮小，为什么这么能喝呀？太监哪知道原因呢，搓着手心急得满脑门的都是汗呢。 这个一个人喝酒醉不醉不在乎身材大小啊，身材大的不一定能够多喝，身材小的不一定不能多喝，所以呢况且尔然，所以再后然他就您明白了吧。 您瞅这回答跟没说一样。皇上非常生气，我这酒量天下无敌，没想到今天竟然喝不过一个小矮子。来人呐，把周维岳给我拖到殿外，拉开肚子，我倒要瞧瞧，这肠子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，能喝这么多酒。这话一说，估计在场的人全都醒了，大臣们躺在桌子底下，谁也不敢动窝。周维岳吓得面如土色，两腿啊抖得跟筛糠似的。 皇上，臣没罪呀、啊！皇上为什么要杀我呀、啊？ 没罪，我知道你没罪呀、啊。 所以才要杀你吗？啊，就因为你没喝醉，我才要开膛破肚瞅瞅呢，好吗？全拧过了。周维月大吃一惊啊 啊，没醉才杀我？不，皇上皇上，老臣说的是臣没有醉过，我喝醉了，喝醉了啊。 周维月肠子都悔青了，哎呦喂，我干嘛要给皇上敬酒啊？要是学别人没醉也都溜到桌子底下去，哪还能惹祸上身呢？这时候说自己喝醉了，皇上也不信了。你喝醉了？喝醉的人都说自己没醉，你这分明就是在骗朕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真喝醉了还能给自己说情？ 给我拉下去。 周维月哭哭啼啼，吓得浑身瘫软呐，一滩烂泥一样就扑在地上了。谁能想到就因为喝酒没喝醉能搭上性命啊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旁边那个太监赶紧的劝呐，皇上，这周维月这么能喝，您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您就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能喝多少了呀。哎，这话在理。皇上这愤怒一下子改为好奇了，把周维月给我带过来，带过来，朕要跟他比试比试，看看到底谁能喝。很自然的，这回周维月吸取了教训，没醉也装着醉，把这皇上哄得很开心，这才打死神手里夺回一条命来。喝醉了撒酒疯，咱老百姓管这个叫没德行。对于帝王将相这些身份高贵的人来说，喝多了闹事儿可就不只是没德行这么简单了，轻的殃及周围人的性命，重的甚至会覆灭一个国家一个朝代。这酒啊，还是适度喝才叫美酒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长城内外，北国风光如画，霜奥之城， 舞动冰雪节拍。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《霜奥之声》、城市广播《副中心之声》、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《听听 FM》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《冬奥的脚步》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 烟锁渭水舟不进，雾横秦岭马难行。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，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，注意避让行人。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，外出游玩、观看展览演出、餐饮场所就餐，请科学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